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湖广总督林则徐接到了廷寄，道光皇帝让他进京商议禁烟的事宜。林则徐一路急行，在快到北京的时候遇到了直隶总督琦善。 林则徐接到廷寄，从武昌北上进京面圣，车马行至宿安地界，也就是现在河北徐水，遇到了直隶总督琦善的车长。林则徐赶忙吩咐义夫下车让道，义夫把骡车赶到驿道的右侧，林则徐那六个亲兵也翻身下马，手牵缰绳矗立在道旁。林则徐扶正栽绒红缨暖帽，一猫腰下了驿车了。钱江紧跟着钻出车厢，站在林则徐后边。直隶总督琦善坐在绿泥大官轿里，他这个身体啊微微发福，平日里有点养尊处优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江宁细布仙鹤布服，也是一品大员。可是您听刚才这细节，这衣服洗得可都有点发旧了。琦善长得天庭饱满，面目白净，浓眉两道，点漆双眸，嘴唇和下巴蓄着浓重的八字一点式胡须，左手的中指戴着一只祖母绿大戒指，胸前的扣眼儿拴着一条金黄锃亮的表链，不用说呀，链子的另外一头拴着一块西洋打黄表。琦善出身于名门世家，清圣祖努尔哈赤起兵的时候，他的先祖恩格德利尔率众投赴从龙入关，因战功封为奉义侯。琦善是第七代世袭侯爵了。有着这么深邃的家庭背景，琦善少年得志，官服如火。16岁的时候以五品候补员外郎步入仕途，21岁正式补官，34岁当是河南巡抚了，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。七年前荣升直隶总督，直隶那可是首善之区，直隶总督向来被官场视为疆吏之首。琦善的脚下有一只闷罐似的紫铜炭火炉，把官轿烤得暖洋洋的。这会儿正在闷头读着邸报呢。 听到随行护卫的军官隔着帘子叫道： 齐学阁，前面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大人的一车，要不要停轿啊？ 这军官叫白韩章，30出头，是个头脑敏捷、身手利索的人。齐善撩起挡风帘子一看，哟，前面果然停着一辆一车，车旗上有亲命湖广总督林的字样，吩咐了一声：停轿。大轿停稳之后，齐善猫腰下轿，官靴在雪地上踩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齐善笑盈盈地朝着林则徐走去。林部堂，久违了，我正从北京回保定，没想到在这荒寒驿道上相遇，幸会幸会。林则徐颔首微笑，拱手致礼。下官也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侯相了。这个大清朝啊，不设宰相，设了6位大学士，在头品大员的官衔前加文华殿、武英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、文渊阁和东阁字样，以示地位尊崇。有这6个头衔的人，那在官场上视同拜相啊。半年前，朝廷赏齐善文渊阁大学士荣衔，故而林则徐称他侯相。哎，不敢当不敢当，还是叫我齐爵阁吧。齐善这么聊天吧，其实多少有点傲娇了，拿咱们现在话说。这就好比林则徐喊他一声帅哥，然后他说，哎，什么帅哥不帅哥的，叫我男神就行。怎么的呢？齐善不愿意自称相，他和各省督府互通咨文的时候啊，自称本爵阁部堂，貌似谦虚，实则透着三分骄矜，气势上他压别人一等啊，他官衔比别人多呀。您回想刚才那个细节，他这个官轿出行的时候打了几块牌子呀？其实按理说一块不就够了吗？齐善笑眯眯地跟林则徐说：林部堂啊，皇上召你进京，要你挂钦差大臣衔去广东查禁鸦片，可够你忙一阵子的。林则徐有点吃惊：哦，爵阁怎么知道的？军机处的停机只说要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事宜，可没说让林则徐去广东啊。齐善笑说：我打京城来，当然知晓京城事了。那敢问爵阁，北京有何消息啊？要禁烟，不是迟禁，而是严禁呐。这荒天雪地的不是说话的地儿，走，咱们到素安驿去，我给你白酒接风，咱们边喝边说。哎，林则徐拱手推辞：齐爵阁，下官一出武昌就发出传牌，欲知沿途驿站行管，则徐进京仅带随员1人，护卫6人，厨丁小夫3人，俱系随人行走，沿途州县不得另雇轿夫迎送，所有驿站只备家常便饭，则徐怎能自坏规矩啊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的清明廉洁天下皆知，但在我直隶地面上，我是主人翁，你是过境客，这要是有人说湖广总督林部堂路过我齐善的地盘，本爵阁部堂连杯酒水都舍不得，人家可就要说我齐善吝啬了。再者说了，我可还有要事相告呢。既然有要事相告，林则徐就不再推辞，那则徐就客随主便了。齐善踱着方步朝林则徐的驿车走去，一眼就瞅进钱江了。哟，这不是钱江吗？怎么 给林部堂做幕僚了。钱江见齐善过来，赶紧屈膝大谦。小侄叩见侯相。 哎，别叫我侯相， 这出又来了。钱江稍一愣神，立即改口，再次弯膝大谦。啊，小侄给侯阁大人请安。 哎，也不要叫我侯阁，知道的人说侯阁是侯爵加文渊阁，这不知道的听着像管我叫侯哥，以为本爵阁是大闹天宫的孙猴子呢。 钱江忍住笑，第三次打钱。小侄跪迎爵阁部堂大人。哎，齐善这才满意。 你这个皮头皮脸的皮猴子啊，见面三跪，你礼数够了，起来吧。 林则徐诧异道， 我怎么爵阁识得他？ 齐善指着钱江， 认识，他是钱维行的儿子嘛，当年他在国子监读书的时候，跟我儿子还有几个京城纨绔裹在一起瞎胡闹，还到我们家厨房里偷过酒喝呢，对吧？ 齐善一面说，一面照钱江的肩头一拍， 起来吧。 钱江红着脸站起身来，承蒙爵阁部堂大人记得小侄，那时小侄年少不懂事，让您见笑了。 跟着林部堂好好历练几年，会有出息的。 说罢，齐善撩开一车的挡风门帘儿。 哟，这冰天雪地的，驿站就给配了一只铜手炉，真不像话。走，上我的暖轿。 林则徐不再推辞，跟着齐善钻进了绿泥子大官轿，并排跟齐善坐下。齐善把头探出窗外喊道， 白韩章，爵阁，你骑马去肃安驿，告诉驿丞有贵客莅临，让他备上四菜一汤一壶好酒。扎！ 那个白韩章的武官应声翻身上马，鞭子一扬，踏雪而去。 哎，齐善一跺脚，领班轿夫踏起长音儿，起轿喽！ 八个轿夫倏的一下抬起大轿，在车马仪仗的簇拥之下，不疾不徐地朝着肃安驿走去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齐善一撩官袍下摆，开气儿棉袍下露出半旧的红色官裤，膝盖上有一块方方正正的补丁，上面还绣着一只鹤。林则徐见状有点诧异啊， 哟，齐爵阁，这好生生的裤子怎么打了个补丁啊？还绣着鹤，哈哈，入境随俗嘛。这补丁可是有来头的。 哦，怎么讲？ 咱们万岁爷体恤民力为艰，提倡节俭。他呀，有一条裤子穿了多年，这膝头上磨出一个小洞来，舍不得换新的，让太监送到换衣局，打了个补丁继续穿。 竟有这事？ 有。太监们觉得皇上穿补丁裤子不合适，叫换衣局的婢女特地在这补丁上绣了一条龙，工本费合着二两银子呢。皇上穿补丁裤子，那京官们谁敢穿绸缎的呀？你到京城一看就知道了，上至皇亲贵胄，下至九品墨员，那多半都穿布袍和补丁裤子。这锦绣补丁那可是京城一大盛景啊。 齐善这口气里边啊可带着揶揄呢。 到了北京觐见皇上，还是简朴为好。天下官员都知道，道光皇帝是简约自苦到极致之人。他年少时家里挂着朱柏庐的治家格言，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。这种观念深入道光帝的心脾，他继位之后颁布的第一道谕旨叫欲治声色获利欲，提倡重义轻利，不许私财，为百姓省，为国家省，为天下省。他下令将宫廷的度支从每年40万两削减到20万两，六品以下官员不得穿绸披缎。八年前，他为皇后同佳氏举办四旬寿诞，大宴群臣。臣工们吃惊地发现，堂堂国母的寿宴啊，每人只有一碗打卤面。林则徐这才明白琦善为什么穿半旧的布袍。哟，这么说来，我也得换一套布袍，穿补丁裤子了。琦善笑道：“穿布袍和补丁裤子这是随俗，穿锦绣官服拜见皇上那是恭敬，还反正你看着办吧。”两人一番说笑之后，言归正传。林则徐侧过身子问道：“爵哥，从这底报上看，您在直隶禁烟成效卓著，有何妙计跟在下说一说呀？”两个月前，琦善在天津查获了13万两走私鸦片，数额之大百年罕见。道光皇帝特旨褒奖，要各省封其餐桌效仿。琦善一听，哎，嘿嘿，谈不上什么妙计不妙计，只是严查密访，命令所有行站店铺立牌护宝，对来自闽粤两省的商船严加稽查，抓了两条大鱼而已。二位总督知道，禁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。自打雍正朝以来，朝廷多次颁旨禁烟，每次谕旨初下时像罡风利雨，各级官衙闻风警动，可是这空气稍转即合，一切复蒙如初，走私的照旧走私，开窑口的照旧开窑口，当然吸食的照旧吸食，致使大量白银流失海外。雍正朝时1000个铜子兑换一两银子，到了道光朝得用1200，如此下去，这铜钱兑换白银非得涨到1300、1400不可。铜贱银贵达到如此田地，受累的自然是普通百姓。因为依照朝廷的章程，农户缴纳田赋以银计价，农户是卖了谷子换铜钱，然后用铜钱换银子，这之后再去官府纳税。商人也同样如此，他们受货得钱，纳税却得用银。随着银价的上涨，无力纳税的农户与年俱增，亏本破产的商人呢是不计其数，国家税入连年萎缩，各省拖欠的库银高达1000多万两。于是解决鸦片问题成为了国家的头等大事。太常寺少卿徐乃济上了一道鸦片烟历尽愈严流弊愈大，应急请变通办理折，主张将鸦片进口合法化，按药材那么纳税，以保税源。他建议朝廷准许内地栽种罂粟自制鸦片，并且还说内地制造鸦片，宜商才能减少贩运，直至无利可图，鸦片输入自然减少，白银外流才会渐渐消失。鸿胪寺卿黄觉滋则上了一道颜色漏恶以赔国本折。黄觉滋认为，查拿兴犯严禁烟馆的禁令有名无实，就是因为兴犯开馆之人与地方官员和沿海官兵上下联手串通一气，要想把本色源肃清流弊，必须重治吸食。黄觉滋提议给鸦片吸食者1年期限戒烟， 过期仍然吸食，视为犯法乱民，以死罪论处。官员吸食罪加一等，禁止子孙后代参加科举考试。两份奏折是针锋相对啊，道光皇帝非常慎重，把他们抄发给各省总督巡抚和将军，要大家各抒己见，妥议章程，迅速具奏。琦善说， 这徐乃济和黄觉资的折子可是激起千层浪啊， 我到北京之后才知道，29位督抚将军回奏万岁，全都同意禁烟，可是对设立死刑一事意见分歧，赞同者只有8个，你林布堂就是这8个里的一个呀。 那如此说来，觉阁是反对者之一喽。我主张禁烟，但不赞同以死刑殃及烟民呐。依照嘉庆20年颁发的查禁鸦片烟章程，军民人等吸食者，杖100，加号1个月；侍卫官员吸食者，革职，杖100，加号2个月；内廷太监吸食者，加号2个月，发往黑龙江为奴。这样的刑法够严厉了，全国上下吸食鸦片的人不下1000万，以死刑促禁烟，意味着行天下之大欲啊，这搞不好就会激起民变呢。林布堂， 觉哥，那皇上是怎么说的？ 万岁爷痛斥徐乃济冒昧独请，书署批谬，将他降职6品，责令他休职还乡了。 一位大臣因为写了一份不合圣意的奏折，被大家惩处，明白人全都看得出皇上的心思了。 林则徐说，说到禁烟，有上中下3策，上策是把本色源，中策是严刑峻法，下策是避重就轻。鸦片的本源在印度，距我大清有1万里之遥，是鞭长莫及之地，把本色源不易。以则徐之愚见，禁烟可以采用中策。徐大人位列九卿，官声也不错，他本应该给皇上出上策，起码也要出中策，可他却出了下策，于国于民一利而待百害。 许大人丢了官，我也觉得有点可惜啊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对于禁烟，林则徐与琦善还有哪些不同的见解？道光皇帝对于禁烟又是什么态度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